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1集《沈清之死》二。人和人之间的相处，贵就贵在信任二字。若是从前，沈清铁定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任沈源。可是自从玉亲王一事后，沈清也亲眼目睹了沈家人的凉薄。这个二哥真的愿意为了自己放弃他大好的仕途，甘愿冒这么大的险将他救出去吗？若是换了沈清自己，只怕也会有些犹豫。沈清又忽然想起之前打点玉足的那个玉镯子，当时便说若是沈源过来看他，一定要拦住。可眼下沈源出现是怎么回事？是那狱卒收了他的东西却没有做事，还是沈源根本就是用了别的办法进来的？沈清这个时候才突然发现，这牢狱之中巡逻的狱卒竟然一个也没有出现，而关押他的这座牢房里头是没有其他囚犯的，也就是说此刻这里只有他和沈源两人。原本是最亲密的手足，却让他瞬间觉得脊背发凉。 怎么不吃？ 沈源问他。沈清勉强笑了笑，急中生智道： 我舍不得，留着等下再吃。 凉了便不好吃了。 沈源笑着说道： 过几日我再给你送来就是。 不，我现在不想吃。 你方才不是很饿吗？ 沈源看向他。 怎么又突然不想吃了？ 沈清慌乱地摆手： 我就是不想吃了，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大约是有了身子的缘故，吃这东西也偶尔有些奇怪。 他把那点心又用纸包包好放在一边说道： 等会子我舒服了，一定会吃掉它的。 沈源漠然地看着他的动作，眼中明明暗暗的，终是沈笑一声道： 哼，妹妹在牢中住了几日，似乎变聪明了。 他的声音中不复方才的温柔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残忍。沈源开口道：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，真可惜，本来是想让妹妹轻松些走的。 沈清的身子一下子发起抖来，他看向沈源： 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妹妹如此防备我，我以为你已经懂了我的意思，不愿吃那糕点就算了吧。虽然辜负了兄长的一片苦心，不过看在你如今怀了身子的份上，二哥也不会与你计较。 沈源的话平静得很，配合着他那张略显儒雅的脸来，却有一种让人恐惧的力量。沈清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疯狂地摇头就要大喊，可惜他还没能发出声音，就被人扼住了喉咙。平日里看着斯斯文文的人，竟也会有如此大的力气。更让人恐惧的是，他的手下是自己的同胞妹妹，却是一点犹豫和怜悯都没有，仿佛在看着一个路人。沈清被勒得瞪大眼睛，死死盯着面前的人。沈源却是轻笑一声，说道： 妹妹也莫要怪二哥心狠，如今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，一不小心就会连累整个沈家。莫非要为了妹妹一个人，让爹娘袁白也为此赔命？妹妹啊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 沈清奋力挣扎，然而她本就是女子，还是个怀了身子的女子。更何况这些日子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力气哪里比得过一个正当年纪的男人呢？他只能徒劳地奋力蹬腿，连地上的稻草也被他蹬得到处乱飞。 我知道妹妹不甘心。 沈园轻声道。 妹妹本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，如今却是要因此而赔命。我是你的二哥，必然会为你报仇的。二哥同你保证，沈家大房还有沈庙，最后落得的下场一定比你惨烈千倍万倍。所以妹妹就别怨恨二哥，只有你死了，二房不被连累，二哥仕途得意，才能帮你报仇。懂了吗？ 沈清的身子渐渐瘫软下来，眼睛也开始逐渐失去神采，仿佛意味濒临死亡的鱼在干涸的岸边逐渐风干。沈元松开手，手下的身子便扑通一声软倒在地。不过是短短的时间，便从生龙活虎到全无声息，沈清这条命便是交代在牢中了。沈元淡淡地看着沈清的尸体，片刻后他用针尖在沈清的指尖点破，抓着沈清的手在牢房的石壁上写了一行血字，紧接着又将沈清的腰带抽了出来，在栅栏上挽了一个结，将沈清的头套了进去。一切完毕后，他才站起身来，将沈清放在地上的那个油纸包捡起，最后看了一眼铁栅栏上微微晃动的人影。 妹妹，你不会白死的，二哥一定会为你报仇。 他轻声道。定京城这个冬日好似真的是多事之秋，风波接二连三，豫亲王府灭门惨案一事惹得人尽皆知，虽说百姓们都是暗自拍手称快，可是也晓得其中凶险。而那唯一幸存的新嫁娘沈家大小姐被打入牢中，因着与这案子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众人也都探着头想要打听一个结果。结果这一日，外头却突然传起了消息，沈家大小姐在牢中用自己的腰带悬梁自尽了，临死之前留下血书，直到她与此事的确无关，加之夫家皆亡，不愿苟活于世，唯有以死明志。人们是很奇怪的，对待死去的人总是要宽容许多。若是之前因为沈清未婚先孕嫁给豫亲王，被称为是无耻荡妇，不守妇道，如今这一死倒是引来了诸多唏嘘，皆是称赞他有气节有风骨的，只是被豫亲王害了一生。之前的流言仿佛一夜之间便不攻自破了，想一想能让一个怀着身孕的女子以死明志，想来肯定是怀了天大的冤屈。再者，本来那些流言就是无凭无据的，沈清和豫亲王无冤无仇，豫亲王死了他还要守寡，也犯不着。于是仿佛随着沈清的死，沈府以及沈清的嫌疑便是就此洗清了，就连宫中文惠帝那头都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仍旧查不出灭门凶手是谁，案子大约是要成为悬案了。沈府中一切和往日似乎没什么不一样，沈清已经嫁到了豫亲王府，尸首也要随着豫亲王一同入殓，以豫亲王妃的名义。沈老夫人倒是为此而感到稍稍安慰，不管是死的活的，沈家总算是出了一个王妃，至少名头也是不错的。沈万和陈若秋倒是显得十分伤心，沈月哭得不能自已，不过尽管他们这般伤心，在那之前却是连去牢中看望沈清也不曾的，因此是做戏还是真心倒是不得而知了。相比起来，沈贵这个做父亲的便显得凉薄了许多，照常做事，面上也并未显出哀戚之色，甚至偶尔去瞧的时候还能看见他目光中一闪而逝的庆幸。也许对于沈贵来说，沈清这般自尽倒是让他少了许多麻烦，自然是心中欢喜的。至于沈元，整个沈家二房的担子如今都落在他的身上，每日在外奔走，府中几乎见不到沈影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。若说最令人感到感叹的，莫过于任婉云了。 沈婉云在得知了沈清自尽于牢中的消息后，当时就晕了过去，醒来后便有些神志不清，拉着香兰的手说要去看沈清回门，显然此事对沈婉云的打击极大，这样神志模糊的情况下自然是无法做二房的主了。沈贵让万姨娘暂时掌管着二房的事情，彩云院的人都暗自嘀咕，只怕沈家二房这头万姨娘大概是要熬出头了，连带着那常年病弱不见人的沈东陵只怕也要一举翻身。好在沈老夫人是心疼沈元柏的，终究没让万姨娘来带她的嫡孙，而是把沈元柏接到了荣景堂自个儿亲自教养。沈家二房三房这些乱作一团的事儿，确实和大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沈庆和罗雪燕这次回来本就是对其余二房的人颇有微词，自然不会上赶着去帮忙，每日在府中练练剑或者出去寻访老友，过得倒算是惬意。沈秋也被沈信带着逐渐接触官场上的人物，随着沈秋的军功越来越丰硕，总有一日沈信的位置也是要轮到沈秋来做的，而沈庙却是在歇息了一阵之后再一次去了广文堂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